好，我们在65回中段的地方，大家已经看到贾珍跟尤三姐在西院喝酒取乐，那贾琏跟尤二姐在东院，那尤二姐心里一直不安啊，一直觉得二马同槽，那个马一直晚上踢来踢去在叫，那种心里的不安，你可以看到作者用了最好的文学技巧在描写一个女性，她这个时候对于她自己的下场，那么这个下场跟两个男性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不着痕迹的一个描写啊，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轻描淡写的这样写过去啊，可是可以看到这个大概是文学里面最高明的一种写法。后来尤二姐终于忍不住了，她就跟贾琏摊牌了，她说我跟你已经结婚两个月了，那中国传统的女性最习惯讲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那现在这样的状况发生，到底以后要怎么办？你这个哥哥没事就跑来，那他把我当什么样的人之类。那贾琏也就觉得说，好，既然话都说破了，那干脆就今天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谈一次牌，他说我们就破例一次，他就过去，本来就有一点想隐瞒，可是我们知道贾珍还不知道贾琏来了啊，他还在跟尤三姐在那边玩，那贾琏就说我们过去，所以作者就描写到贾琏过去的时候说灯烛辉煌，那个西院灯烛辉煌，然后贾珍抱着尤三姐在那边取乐，然后他就推门而入，一进去的时候说哎，大爷在这里，他叫他大爷就等于他的哥哥，说大爷在这里，我兄弟来请安，那贾珍就羞得脸都红了，因为他的习惯在他的生命价值观里，这种事情就应该偷偷摸摸提着裤子提着鞋子就溜掉的，可是他没有想到贾琏就推门而进，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讲开啊，应该要讲开。所以我想曹雪芹这个作者其实一直对儒家文化里面的某一些比较伪装的东西会有一些不以为然啊，他会觉得生命里面其实有些东西可以是更直率的去表达的，所以贾琏就把这个说破了。那说破贾珍以后，贾珍觉得不好意思脸红，那贾琏就说我们兄弟过去怎么好，那应该跟以前一样，那不要因为现在我娶了这一房太太，那哥哥就不来了，然后也觉得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贾琏也有一点含糊，就贾琏好像觉得跟他的哥哥共有这个女人好像也无所谓，可是尤二姐讲得很清楚，说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过去跟谁谈恋爱是一回事，可是现在跟你结婚，我就守住我自己应该要守住的本分。所以这里面也有女性对待这个情感跟男性对待这个情感可能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东西。那么贾琏就说我们兄弟这么好，我们大家就一起玩吧啊，一起喝酒一起玩。那么这个时候尤三姐就有点恼火了，尤三姐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说她是个性非常爽快的大胆的有一点泼辣的那种女性，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称女性叫做泼辣啊，辣辣妹，这种辣这个字，那辣这个字是说她不遵守大家认为女性一定是委屈的，女性的角色一定是顺从的，一定是柔和的，所以我们用辣这个字来形容。我也跟很多朋友提到说我们很少讲一个男人叫辣哥，可是就总是讲女人辣妹，那因为男性怎么背叛怎么野都没有关系，可是女性的野，这个辣这个字其实蛮复杂，它里面有一点让大家害怕，有一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就是她的本能比较强。所以尤三姐就指着这个贾琏骂起来说你不要给我在这边油腔滑调的讲这些，难道我不知道你们贾家的男人在想什么。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尤三姐就把更深一层的问题整个撕破来讲，那她讲了两个俗语的比较，可能现在一般人不太容易懂，就是说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因为杂货面啊，就是用高粱或者是杂粮揉出来的那个面，它在水当中是不太容易糊的，我们现在下面条很容易就糊掉，所以它是一条一条的，所以清水下的杂面你吃的时候你吃几根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的意思说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意思说你们别瞒我，你们两个兄弟想心里面想的你们要做什么事情你别瞒我。他又用了一个成语可能一般人也不太容易懂，就是皮影戏。我们知道演皮影戏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白色的布幕 他是在后面打光，然后用那个皮影在布上的影子来演戏。他说你别戳破了这一层，那意思说皮影戏的好看就在于他盖了一层布，所以大家以假为真，可是把这一层布戳破了，其实那个皮影就是一个假的东西。那意思说我们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你们心里面想什么，你们要怎么玩我们，我们都知道。那今天大家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把这个话撕破来讲。所以我们看到尤三姐这个时候她的泼辣的本质全部露出来。那我们一再强调，尤二姐尤三姐是民间比较低层的女子，她们虽然因为姐姐嫁到了贾家，有了这样的机会跟贵族在一起，可她们自己本身的生存条件是比较低层的。那低层的人，当他一旦觉得他自己是在一个被侮辱的角色，或者是被压迫的角色，有时候他会有一种大量的反扑。所以前面你看不出尤三姐有这么泼辣，这么刚烈，可是在65回里面非常明显就表达出来。他讲了很难听的话，说你们难道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兄弟两个全当我们为粉头。粉头就是过去总是要把头上涂得油油的，就是妓女啊。我们说艺妓啊，古代的艺妓这一类，就是用美色来服侍男人的，我们叫粉头。他说你们兄弟根本就是把我们当粉头，花了几两银子就把我姐姐请来娶过来。那他特别也指出说，谁不知道你那个老婆太难缠啊。尤三姐没有跟王熙凤接触过，可是外面都在传王熙凤多厉害多厉害。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你那个老婆多难缠，可是他就说我也不怕，有一天我都要会会这个凤奶奶去看她是不是三头六臂。所以这个尤三姐有一点觉得你们权大势大，可是你也是压迫不了我的，如果你们敢欺负我姐姐一点点，那我也要闹起来的。好，所以这一段戏我们看到是《红楼梦》其实一个比较低层的小老百姓里面的一个非常弱的女子忽然开始反扑的一个经验。那么所以作者这一段也写得极好，非常漂亮。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通常讲十二金钗十二金钗，可是尤二姐尤三姐并不在十二金钗当中，可是她在《红楼梦》的女性里面绝对是最重要的角色。所以因此《红楼梦》未必一定要坚持所谓十二金钗的讲法，尤二姐尤三姐的分量绝对至少超过十二金钗里面的巧姐或者迎春或者惜春这种角色。那她的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对曹雪芹来讲，这些女性虽然在不同的阶层上有她一定被她疼惜的那个部分，所以为什么在戏剧里面今天总是把尤二姐尤三姐的部分抽出来变成舞台上的表演，因为她的戏剧性是最高的啊，戏剧性最高。那有一段写尤三姐写的简直漂亮的不得了，就是尤三姐说好要玩来玩吧，她就把衣服解开了，然后你就看到她那种作者描写她的那个漂亮啊，就是那种说葱绿的抹胸，抹胸是过去的女人的内衣啊，就是盖住她的胸口的，所以她把外面的衣服红的衣服打开领子以后，里面是葱绿的抹胸，一横雪谱谱，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讲鸡脯肉的那个谱啊，就是这个女性的胸膛这一块雪白的皮肤，所以一横雪谱就露出那个雪白的那个胸部的那个部分，然后那两个耳坠子像荡秋千在那边荡，然后就翘着那个脚说一个三寸金莲。特别注意《红楼梦》几乎没有写到女性的脚，这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尤二姐尤三姐是缠小脚的，可是为什么其他的女性没有讲到，因为其他的女性是贵族，贵族是旗人，旗人是不缠脚的，所以是大脚。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尤二姐尤三姐是汉人，所以她是一对小脚，说一对金莲或并或翘，就是那个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就勾的那个假针假莲，爱得不得了，就觉得说哎呀，世上还有这么美的女子，可是又在挨骂。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男人很有趣，就是他们觉得从来没看到一个女性这么妩媚这么漂亮，这么用比较粗一点的话叫这么风骚，可是又不敢碰，因为尤三姐比他们厉害。好，所以我想这里面可以看到作者描述出社会里面的另外一种女性的情境，而她在 大概传统中国的文学戏剧里是比较少见的女性，因为传统的女性总是委屈的，总是一个委屈的角色，总是一个忍让的角色。可是忽然出现了一个辣妹形态的啊，就是开始玩这些男人。可是那个形影的描绘极其漂亮。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恐怕比今天任何名模努力的去露都还厉害，因为那个露其实露到那个样子大概没什么好看了。可是真正会露是尤三姐的露，就是那个大红衣服一解开，里面葱绿抹胸，一横血谱，哇，那个真是惊人。因为其实真正的挑逗是要有掩盖性的，没有掩盖性的挑逗其实已经失去挑逗的意义，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星光大道上走来走去，你就觉得也就这个样子嘛。那其实他已经不太知道说如何使大家对身体这个东西，身体的美学本身在掩盖跟想象之间的那个分寸其实是非常难拿捏的。我们也觉得美很特别，美是有部分本能的诱惑性，可是美又有很多心灵上的尊重性，它必须同时并存。当你会觉得心灵上的尊重性一点都没有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很难过，你觉得哎，干嘛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好像肉摊一样，可是也卖不出去了，反而就觉得有一点怜悯那样的做法。所以《红楼梦》里面写到尤三姐这一段那个文字的漂亮，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后来戏剧上常常舞台上就借用这个方法去呈现尤三姐。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红楼二游》还没有把这段写得非常好，可能是从事传统戏剧工作的人基本上还是比较保守，所以尤三姐在舞台上出现的那个形象其实不够泼辣啊，不够泼辣。那所以因此我会觉得大家可以等一下细读一下啊这一段。大家可以看一下尤三姐啊，我特别重视的是尤三姐这一段，就是贾琏进来以后说大爷在这里，那兄弟来请安啊，很有礼貌。可是后面当然其实是一个戳破的感觉，所以那个贾珍就羞得无话可说，只好起身让座。那贾琏就笑着说何必如此，咱们兄弟从前是怎么样来的，大哥要跟以前一样才好。简单的几句话，可是感觉到大概以前去歌楼妓院这些兄弟都一起玩的，所以其实贾琏也有一点意思，有什么关系，我们过去不是到处欢场，我们都是一起去玩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所以大哥要跟以前一样才好。可是这个时候听在女性的耳中当然觉得很难过，就说你们兄弟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你们兄弟可以一起玩，那我们姐妹是被一起玩的那两个吗？好，所以我想这里面大家都注意到贾琏其实有点笨笨的，就是他为了要让贾珍下得了台，他就讲这样的话。可是可能没有注意到尤三姐听了心里面当然不高兴，就是什么意思，说我们要跟以前一样才好，那不然兄弟宁可绝后再不敢到此处来。这有看到男性的有趣的这种懦弱的部分，就是贾琏的意思说我今天娶尤二姐不是为了美色，我是因为王熙凤只生了一个女儿没有生儿子，所以我娶她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今天大哥也喜欢她，那大哥会觉得不方便来了，那你不来了以后我宁可绝后我也不来了，我以后也不来了。这个话其实听起来蛮荒唐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种窝囊男人的时候他那个头脑真的其实是不太清楚，智商不高的那个男人。我的意思说贾琏并不是坏人，他并不见得坏，他只是要安慰他哥哥贾珍说你有空就来玩呢、啊，你不要不来，你不来的话我宁可绝后我也不敢来了。可是这些话其实对于这些女性都是很奇怪的啊，就是他到底真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才娶尤二姐吗，还是为了美色，其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看到其实过去的社会给了这些男性懦弱的男性很多的借口，就是啊，我不是为了贪恋美色，我是为了要生一个男孩子，所以就一路生下去这样。那所以我想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其实65回、66回特别对比出尤二姐尤三姐这两个女性跟贾珍贾琏这两个男性之间的差距，就是你会觉得这两个女性真精彩，而这两个男性其实蛮窝囊的 角色。那大哥要像以前一样，不然兄弟宁可绝后，再也不敢到此处来了。说着就要下跪，那慌的贾珍赶快搀起来，只说兄弟怎么说，我无不领命啊，你怎么说我就依你吧。可是这个领命也很奇怪，就是说意思说以后我还要来，那其实当然是不对的一件事情。那贾琏就命令人看酒，他说我要跟大哥吃两杯，又拉着尤三姐说你也过来陪小叔子一杯。小叔子就指他自己了，就说我跟你姐姐是夫妻，那你就我就是你的小叔子，所以就说尤三姐你也跟我喝一杯。所以这个时候尤三姐就火了。好，所以尤三姐就觉得说你们两个兄弟在玩什么游戏啊，他就开始火。所以尤三姐就站在炕上啊，注意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尤三姐就是泼辣的，她没有站在地上，站在炕，她就站在床上了，因为这样她才比她高，对不对？就是高跟矮当然有一个强势跟弱势的意思，说因为站在地上她一定比这两个男人矮，所以她就站在那个炕上，就指着那个贾琏笑着说你不用跟我花马吊嘴的啊，就是你不要跟我油腔滑调讲这些东西，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啊，就是你们心里面想什么我都知道，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啊，就是我们玩皮影戏那层纸至少不要戳破了啊，就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别油蒙了心啊，油蒙了心就是你糊涂到最后那个心脏被整个油包起来了，你头脑这么不清楚，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贾府混乱肮脏到什么程度啊？打量我不知道你们府上的事，这伙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全当粉头。好，所以我们看到尤二姐尤三姐这一段出来的时候，你在传统的文学戏剧真的很少看到，你忽然觉得我说的大快人心是说所有那个女性一直被压抑的委屈忽然爆发了。好，所以你们两个这个兄弟花了几个臭钱，好包养了我们姐妹，那全当我们当粉头。因为他的意思说你娶了我二姐，你觉得我也是可以陪你们玩的，好像连我也一起包养，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反证出来尤三姐可能很大胆，可能跟他们又调笑玩，可能他有一部分又是守住的。我并不觉得尤三姐已经跟贾珍发生了最性的这个关系，就是说小丫头看不惯，可能是他们打打闹闹啊，讲一些黄色的笑话就跑掉了。可是尤三姐从这一段看起来她又很清楚，她觉得说我自己真正心里面所许诺的那个男人跟这些男人是不一样的啊，她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她说把我们当妓女当粉头来娶了，你们就打错了算盘，那我也知道你老婆太难缠啊，现在就说我知道你是怕的是你那个老婆那个王熙凤，她太难缠，如今我姐姐你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二房，偷的锣敲不得啊，偷的锣因为那个锣是偷来的，所以你也不敢乱敲，那意思说把我姐姐娶了来以后藏在那个地方也不敢告诉大家。那么这里面都在讲委屈啊，就是说没有名分的就是包养在那里，然后你们高兴怎么玩就怎么玩。那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尤三姐的爆发其实是针对所有那个被对待的那个侮辱的那个感觉啊，偷的锣敲不得，那我也要会会凤奶奶去啊，大家都说王熙凤厉害，我都要去会会她，看她有多厉害。她说看她是几个脑袋几个手，如果大家好就算了，如果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牛黄狗宝掏出来。牛黄大家知道现在是一种中药，其实是那个牛的胆结石跟肾结石里的东西，就是磨粉做中药，那么现在很多的中药里都吃牛黄狗宝的意思，说我要把你们两个人的内脏都给掏出来，你们的心肝啊胆啊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们掏出来啊，就把你们的内脏给挖出来。所以这个话很像阎惜角，大概在传统戏剧里面有两个女性是这种泼辣的角色，一个是潘金莲，一个是阎惜角。所以那个阎惜角跟潘金莲到最后宋江杀阎惜角的时候，阎惜角其实是也是自我选择，就是我为什么被你包养在这边，而你三天两头爱来就来爱不来就不来。所以最后阎惜角就自己选择跟宋江的学生张文远在一起，宋江知道以后就要杀阎惜角，觉得你淫荡。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可是没有女性对男性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阎惜角最后其实面对那个死亡的时候是非常毁灭性的，潘金莲也是，潘金莲是被强奸了以后就把她 卖给一个武大郎，一个他完全不喜欢的一个男人，一个矮矮的，然后在路边卖饼的。那后来他就主动的爱上武松，武大郎的弟弟。那武松就觉得你是淫妇，你竟然挑逗我这样。所以武松最后要杀他，活活的把潘金莲的心脏挖出来之前的时候，潘金莲那个衣服被拉开的刹那之间，潘金莲也觉得那是他生命决定要用这个方式跟武松发生肉体上的关系。所以那一段写得非常精彩，就是武松拉开那个衣服的时候，那个潘金莲几乎是笑着面对那个刀子刺进他的心脏。所以这两个女性在传统里面其实是跟尤三姐很类似的角色，就是如果生命是在一个这么压抑跟委屈的角色，她宁为玉碎啊，宁为玉碎。所以有时候我们阅读的时候很难理解说，哎，为什么尤三姐让你觉得很感动，这个女性的角色，因为她把某一个压抑的东西忽然爆发出来。所以他就在这里描写了尤三姐骂他们，他说我把你们牛黄狗宝掏出来，我再跟那个泼妇拼了这个命。好，这里面就是我刚刚提到毁灭性，大不了一死，我就拼这个命。所以其实也讲中了，就是后来他姐姐死掉，他也死掉，其实他们就走向了死亡的这条路。那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了啊，他自己叫尤三姑奶奶啊。那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吧，说着自己就拿起壶来啊，过去都有佣人帮他倒的，可他现在一点都不文雅了。他说我们干嘛装腔作势的，他自己拿起酒壶来，自己就倒起来，就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然后搂过脖子来就灌啊，注意那个动作。你忽然发现尤三姐好像在酒廊里面嫖客一样，他就把那个贾珍跟贾琏搂着脖子勾过来就灌他们的酒。好，原来绝对是贾珍贾琏对尤三姐的动作，现在变成尤三姐去对贾珍跟贾琏。所以大概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女性，我们都不一定以为然，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女性跟男性不同角色的区分。所以为什么社会里面会有很多辣妹这种名称，是因为你看不惯女性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女性的名字里都有熟啊、静啊这种字啊，男性不太会有的。所以你就看到文化的意识形态非常有趣，文化的意识形态是无所不在影响你的角色，影响你的角色。所以在法国其实他们常常谈到意识形态，真正的意识形态是你自己名字里面就有意识形态的，那个名字跟你一辈子，他就要你做一个安静的人或者娴熟的人，然后你的另外一个东西会出不来。那如果有一个爸爸妈妈给孩子取辣啊，大概对他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注意这汉字是有影响的，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觉得辣还是有一点背地里讲说这个人好辣，辣妹，王熙凤是凤辣子，可是很少人认为辣是正面的东西。可是尤三姐这个时候就火了啊，她开始表现出她那个非常泼辣的那个部分。那好，我觉得很精彩的是说，我刚才跟你哥哥已经喝过了啊，就是我刚才跟贾珍已经喝过了，咱们再来清香清香。好，我们看到清香清香都是男人跟女人讲的，现在是尤三姐跟贾琏说，我跟你哥哥已经玩过了，我们现在我们两个来玩吧，我们来清香清香。所以贾琏酒都吓醒了，所以这些男人也只有碰到这种女人酒才会吓醒啊。平常就是因为他总觉得女人是被他欺负的那个角色，所以他从来不会吓醒。所以尤三姐真是把贾琏酒都吓醒了，所以这个贾琏酒醒了，他没有想到尤三姐这等无耻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对尤三姐的讲法，可是他从来没有反省他自己的耻与不耻。所以我想作者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让我们在这里作为读者如何去看到人生的不同的面相啊，就是尤三姐的这种个性从内外显出来的一个状况。那弟兄两个本来是风月场中耍惯的，那就是每天去妓院去酒楼去玩女人的，没有想到今天反被这个还没有结婚的闺女一席话说住啊，反而被人家玩了。那尤三姐一叠声的说把姐姐请来，说把我姐姐也叫来，我们要玩一起玩。所以这里面其实说，你们干嘛在演戏，干嘛在装腔作势，你们这种所谓的诗书人家，这种所谓的贵族， 这种所谓的上层官僚，结果何其污秽肮脏。那好吧，把姐姐叫来，我们就一起玩吧。你们两个兄弟对我们两个姐妹，我们大家玩作一堆啊，就是完全用那种奥吉的方法要玩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尤三姐的这个泼辣，在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小说看到这里，你会拍案叫绝啊，就是作者忽然写到了这一段。那四个人一处同乐，俗语说便宜不过当家啊，我们不要让别人便宜了。你们是弟兄，咱们是姐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啊，这些话都是挑衅性极强的这些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男性很奇怪，男性在很多对女性的欲望当中也隐含了雄跟雌的某一种占有性。可是当这个女性反过来变成她要去占有你的时候，这男人吓坏了。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就是说那个女性本身的柔弱其实是欲擒故纵，在某一个部分以雌性的生理学来讲。那可是如果这个女性表现出完全主动性的角色，那男人常常会弃甲一兵而走，就觉得哎呀没意思了。因为雄性，大家如果看动物的生态学啊，一个公鸡跟母鸡，它中间有一种追逐，而这个母鸡一直是在引诱的。其实那个公鸡在过程当中，小时候我们蹲在那边看非常有趣，你会见那个雄性的动物，它就会一直觉得那个挑逗是一直增高一直增高，最后达到一个高潮，然后它就去占有这个女性。在很多的动物生态学都有。那我们人身上其实有很多动物生态学，我们大概并不觉得人的灵长类已经到了动物性的东西，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去用这个东西去分析人的时候非常有趣。所以现在你看到尤三姐忽然反过来了，她忽然变成了那个雄性的角色，然后这两个人变成雌性的角色，所以这两个男性忽然觉得大煞风景啊，完全觉得无趣了啊。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去分析很多社会事件呢，都可以用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大概是蛮有趣的。好，那二姐他反而不好意思起来，那贾珍就一溜，好，你看到那个男人的角色，这个他溜走了，他觉得不好玩了，因为原来是有一点偷情，所以好玩，现在忽然发现不是偷情，是被玩了，所以他觉得不好玩，他就溜走了。所以有时候很好玩，有时候我跟一些女性讲说，你也不必那么一直害怕躲闪，你越害怕越打躲闪，又在刺激他的雄性激素。你就把他那个雄性激素给他压下去一下，他忽然觉得没意思。你看贾珍溜掉了，所以他忽然觉得太不好玩了，这样子怎么他忽然变成被动角色。因为这里面其实西方，我觉得我在法国读到像罗兰巴特啊、福寇，他们讲的最好的就是，其实欲望是一种权利，情欲也是一种权利，就在感情里面也在表现权利，欲望当中也在表现权利。就他们很大胆地分析到所有爱情的关系，甚至性的姿态的关系都跟权力有关，就是其实是权力，人在社会里面的权力状态。所以我们会觉得，哎，那个是性的行为，可是对罗兰巴特跟福寇来讲，他们用符号学的方法来解读说，其实里面有一个优势跟劣势的问题，弱势跟强势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很有趣，就是在西方的哲学里面，他们对待人的这个生理心理的状态，他们有一种比较冷静的分析，所以你在看社会事件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懂，啊，比较容易懂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所以我特别要讲的是说，今天贾珍会溜走，很明显是因为他的强势完全变成弱势，他忽然被尤三姐玩在指掌之间，他要溜走，尤三姐哪里肯放？好，这个厉害了，你要溜溜不走，把门锁起来。就说要玩就一起玩，你现在怎么溜了？你刚刚不是要跟我玩吗？现在还没玩到最后了，你就要溜了。他就把门锁起来，就反锁起来，就不让这个贾珍溜。贾珍此时后悔，没有想到尤三姐是这样的人。好，所以这是我刚才讲说，男人在心中对女性的猜测有时候也会失误。啊，他没有想到尤三姐有另外一个刚烈的东西出来，就是她其实平常很大气，也无所谓，你吃我一点豆腐怎么没关系。可是他有一个大是大非，你碰到那个大是大非的时候，他泼辣起来了，他会觉得说，好吧，你要玩，那我们就一起玩，你也别溜，他就把他抓回来一起玩。那贾琏反不好轻薄起来啊，注意贾琏本来也是跟尤三姐不干不净，去轻薄一下去，反正我太太的妹妹，反正我有钱包养了你们，我就可以玩。那么这个时候他反而不好轻薄起来，因为对方把你的本质讲出来，所以他反而不好轻薄起来。 那尤三姐下面最美的出来了，大家仔细的，我就是念这一段，大家感觉有一个画面出来啊，这个画面大概今天只有侯孝贤可以拍得出来，就是电影上可以变成最美的画面。而这种我们讲的那种骚这个字很有趣，现在变成民间蛮坏的一个字啊。可是我常常跟朋友讲，骚其实讲的是屈原的《楚辞》的离骚，其实它是一种非常丰富感情的东西。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骚这个字其实在东方来讲是一种嗅觉，它是嗅觉。所以你注意一下，我刚才提到说星光大道再怎么拖都没有用，因为没有嗅觉的感觉。所以那个真正诱惑人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是嗅觉。你就会忽然发现尤三姐这个时候她的我们讲的卖骚这个东西，就是说她让这两个人男人心里面痒痒的，可是又不敢动她的时候，她是达到了那个骚的极致啊，那个女性把她的魅力跟她的诱惑力跟她的本能释放到极致的那个状况。所以大概现在民间讲骚这个字也都很大的误解，因为对她全部粗俗化了啊。可是骚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李安最近得奖，他就跟别人讲说，我那个断背山拍到闷到有骚味出来了。那闷就是说并不是镜头一出来就脱了个精光，那没什么好骚的。好，所以我想你可以看到东方讲到的那个欲望的诱惑，其实有一个嗅觉的那个骚味的那个问题在这里，其实是重新可以探讨。好，我们从头发开始看起。尤三姐松松地挽着头发，女人头发梳得太整齐的时候你都不太敢动她的，那个头发一松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妩媚啊，她就会有一种妩媚。所以有时候很好玩，你可以看到那个头发松这件事情常常在过去的社会变成某一种跟礼教相反的事情。记不记得王夫人看到晴雯头发松松的就把她赶出大观园，就觉得这个女人不正经。然后有一次林黛玉跟大家笑闹，然后大家就哈她的痒，头发乱了，宝玉就跟他做了几个眼神，他就进去就把头发弄整齐。就过去的女性觉得头发一丝不乱才是规矩的，头发只要乱一丝就有诱惑性，因为毛发是一个非常诱惑性的东西。所以松松的挽了一个头发，你大概会看到有时候你跟比较熟悉的朋友去泡温泉的女性朋友出来的时候就挽了一个，那个时候大概是最让你觉得她有一种妩媚。那个妩媚跟打扮得很正规的漂亮不太一样，就是温泉那个体温，然后有一点热气，然后有一点汗，然后头发松松。我觉得我在日本在京都看到花间小路上那个歌妓常常是这样，头发都是松松的，它不会弄到很紧，所以你常会觉得它里面有一种妩媚啊。所以你看女人的头发其实有时候真的很有趣，你会觉得它可以代表出不同的一些声音的啊。你就觉得卡门那种歌剧的声音一出来，那个头发一定要松松的啊，他可以这样乱飘乱荡的。那他扮演的女性角色可能就不是让你觉得严肃的那个角色。好，下面我们读一下。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啊，大红的袄子半掩半开啊，了不起就在半掩半开，全开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一直觉得东方的一种诱惑性的东西跟西方非常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像前一阵子演过那个爱神 Eros 那个电影，是三段，有两个外国导演，有一段是王家卫的，从头到尾王家卫的电影那个巩俐旗袍领子扣得好好，然后只是开一点点，你真是觉得诱惑性高得不得了。那另外两个导演因为他们拍 Eros 是那种爱欲之神，所以西方的导演里面两个女性从头到尾都脱得精光，可是你就觉得真是倒胃口。那因为没有过程了，那个时候你就恍然大悟，说东方的某一种美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半掩半开的。那这个半掩半开一直变成文学跟戏剧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疑是玉人来的那个诗句里面，迎风户半开，它如果全开都没有意思，迎风户半开疑是玉人来，其实在西厢记里面讲的也是这个东西。所以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注意色彩，外面是大红的袄子，因为半掩半开，所以透露出你偷看的时候看到一点点的抹胸啊。我们说抹胸是那个裹肚，就是女人的内衣，绿色的，而且是葱绿色的，葱绿色有一点带黄，有点带黄，所以是一种明度非常高的绿色，然后衬外面的红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红绿对比本身是感官最强的色彩。 所以曹雪芹的色彩学完全是西方最现代的马蒂斯野兽派里面的色彩，就是红绿对比。好，所以等一下你会再一次看到红绿对比出现，就大红的袄子露着葱绿的抹胸，然后一横雪谱啊，四个字真吓人。就是那个葱绿抹胸是因为它盖在它的胸口，所以上面有一片的肉，就是它的胸口的肉是白的，像雪白的，一横雪谱，用谱这个字用得极好，你用 一横雪胸就蛮难听的啊，用一横雪谱那个字，你可以看到那个女性肉体的那个美忽然被描写出来。其实因为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这个东西是一个禁忌，所以我觉得中国对于女性的身体的描绘在文学跟艺术里都远不如西方，可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出来了。或者是像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的这个温泉水滑洗凝脂，它有一点点啊，所以对女性的身体的描绘其实是非常少，可是一横雪谱出来，用横这个字，那一块也很难听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看一横雪谱这四个字的文学上的了不起，因为你换其他字都不对，我在那边换了好几个字，一块雪谱真可怕啊，一片雪谱也很可怕，可他就用一横，因为横常常形容那个月光的，形容月光，所以他有一点点隐藏才用横这个字啊，一横雪谱。所以文学要学习是学习到这个东西，就是用字的精准，用字的感动力量，四个字它可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换。你看到谱这个字，刚刚讲你换成胸就很难听，换成肉更可怕。我有时候跟学生讲说学文学很简单，你就把这四个字跳出来你就替换，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替换啊，用什么东西替换的，一团也很难听啊，啊一团学谱大概也很糟糕，它就一横学谱。那在整个的音韵学上，那个横的那个恩的那个音本身也有一种比较委婉的感觉，所以它比如说快，一块学谱的话，那个快是发花韵，是啊，是开口韵，所以它就会让你觉得粗暴。一横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比较鼻音的部分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在分析文学最细微的时候，非常惊人，就是说这个作者可能不经意写一横学谱，可是马上就对了，啊，马上就对。所以也许我觉得真正的文学的教育是从这里来的。它并不是那么刻板的所谓的文法啊，这些东西啊，一横雪谱底下绿裤红鞋，好，注意又是红绿对比，绿色的裤子，大红的袄，红色的鞋子，绿裤红鞋，你可以看到整片的裤子是绿的，红鞋特别是缠小脚的红鞋是一点点一点点红，刚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个是东方美学最了不起的东西，西方绝对没有万绿丛中一点红，它常常那个红太多，所以就没有那个力量。可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时候，红会跳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的诱惑不是那个红用的很多，而是用的很少。那西方已经偷去了，对不对？你看到 Prada 的衣服就是黑里面一点红，鞋子上就是一点点红，西方已经把这个美学偷过去用了，因为它在冷色调里加一点暖色调，那个红就跳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装扮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有时候我很想跟那个彩妆师上课，就是如何让一张脸或者一个身体，当它在素镜里面一点点艳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艳会跳起来。可通常你在检查的时候，你在星光大道上走，你这样一直看，大部分都太多，因为多所以其实是减低，而没有办法真正跳出来。我们看到在唐朝很多古画里，那个素镜的东西，然后在额头上点一点红的时候，那个红立刻跳出来，啊，立刻就跳出来。他其实是懂得怎么去呈现他自我，啊，比如说如果说是一身葱绿色的这种丝绒的衣服，它可能是有一个红色的宝石，一粒宝石在光里面反射，它就可以把那个绿整个带起来。那这个其实是在美术上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它基本上会用在生活里，啊，会用在生活，而并不只是画画的问题。 所以这一段是我一直很看重，我觉得《红楼梦》了不起的一段，就是描写尤三姐的美，松松的挽了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横雪谱，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金莲就讲的那个小脚，或翘或并，就是意思说那个脚老在那边动来动去，因为过去的女人坐的话，脚是并在一起的，两个小脚是放在一起，可是她翘的话就表示她翘了二郎腿，那过去的女人这个动作是不雅的，可是尤三姐当然不管，就翘了一个小脚在那边，然后那个小脚在那边跳跳跳，那两个男人大概心都跟着一起荡漾这样。她就是在绿色的裤子里那个红色的鞋尖，一点点红色的鞋尖在那边跳，或翘或并，无半刻斯文，一点都不安静，两个耳坠子，这个时候形容她戴在耳朵上的那个坠子，耳环的那个垂下来的部分叫坠子，在那边像打秋千一样，因为过去就训练女性出来的时候身上所有的饰品是不动的，走出来那个东西是不动的，就是尤其在清朝的贵族的旗人，她的鞋子那个高跟鞋跟不在后面，是在中间的，所以大家看到传统的戏剧里面像戴瓒公主这种铁镜公主这种角色出来，她走路的时候那个是完全平，她头上有两个穗，那个穗是不能动的，那动的话就表示不规矩了，那可是这个时候尤三姐完全反抗了这个规矩的要求，她两个耳环就在那边荡来荡去，因为她就在那边风骚起来了，就表现出她的那个野性的东西，那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拢雾，檀口含丹，八个字，柳眉拢雾，像一层雾一样笼罩在那边，檀口含丹，就是她的嘴上点的一点点胭脂的红，一点点的红，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柳眉拢雾，有的版本叫柳眉拢翠雾，其实在讲那个眉毛画的有一点像淡的冷色调的，有点淡淡的绿，然后这个时候衬出她嘴唇上的那个红，那个丹，那个红色的艳丽，又是一个红绿对比，所以其实短短的一段里面有三次的红绿对比，出现三次红绿对比的这个效果。好，本来是一双秋水眼，因为吃了酒又添了阳色银浪，那种眼睛喝了酒以后那个水光的感觉，然后眼睛飘来飘去的那个美，阳色银浪很难形容，就是像水光一样在飘，那个不安定的感觉，那不独把二姐压倒，就是尤二姐已经够美的，现在她把她姐姐压倒，看起来姐姐没有她那么漂亮，那据真莲评据，现在回到这两个男人，就贾珍贾琏觉得所有一生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未有如此绰约风流者，没有人像她更漂亮的，可这个漂亮并不是长相的问题，是她整个那个女性的妩媚全部被释放出来了，因为她在玩这两个男性了，可是大家又爱又恨，因为根本不敢碰，因为她比这些男性还要泼辣，那两个人以酥麻以如醉，酥麻两个字用得真好，就是贾珍跟贾琏两个人都酥麻，酥麻就是你吃过那个核桃酥碰一碰就碎了，像粉一样的，就酥麻已经一半的知觉都没有了，就酥麻，所以大概其实西方的卡门也是，大概卡门一出来那个男人就酥麻如醉，就已经完蛋了，所以有些女性身上因为她有一些很本能的东西，就是那个非常雌性的那个生理本能的东西，所以我们讲的辣是这个部分，她把这个东西整个释放出来了，那贾琏跟贾珍就不进去招她，可是尤三姐的银泰风情反把两个人禁住，把两个人吓住了，那尤三姐放出这个手眼来略试了一试，他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别事别见，连口中一句响亮的话都没有了，你感觉一下，对比一下，这个没有读什么书没有什么见识的尤三姐可以把两个贵族社会的大官僚玩到这种程度，所以尤三姐就看不起他们了，就觉得这两个人平常吆三喝四的那种大官的样子出来一大堆随扈，原来到这个时候一点连回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尤三姐就看不起他们，所以我相信其实有时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碰到这种酒廊里面的那种大姐头的人物，我相信他们大概其实不把那种常常去酒廊里面那种官僚或者是什么大富豪看在眼里，因为他也觉得这些人到他们的面前像小孩子， 它可以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啊。可是我想很多的文学，我们看到像金大班的《一夜》里面写的金大班，就是那种酒廊舞厅里面的大姐头，可是那种大企业家去的时候，其实变成小孩子。所以我记得那个什么金大班，他们常常摸着那些人的秃头，然后就安慰他们，因为他们在外面一大堆弊案啊，什么东西也很难过，所以每次到酒廊他就安慰他们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趣，其实那个角色在调换啊，角色在调换，就这些男人也很可怜，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压力，可是他到这种地方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像金大班那种角色，很明显就是过去欢场有一种女性是这种女性，可是她通常不是年轻的，因为年轻不懂，她要历尽一点沧桑。所以我们知道到那个日本去的时候，我们常一团人去，然后我们就说他们就问说今天的主客是哪一位，你们身份最尊重的是哪一位，那大家就抢着说我是最尊重的。然后我们当然说有一个长辈啊，那个跟我们去的团长是一个大企业家，他是六七十岁了，那他是长辈这样子。就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在选艺妓，我们知道那个最贵的艺妓其实是年纪大的，所以那个争了半天，那个人后来很觉得很倒霉，因为那个漂亮的小姐都在别人面前，她的面前是一个那个脸都这样垂下来的。可是那样的女性，她会很会服侍倒酒啊，然后她懂心理上东西，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唐朝那种艺妓的传统，就是因为她懂得沧桑以后，她会读出人的心事。所以大部分这些人到欢场，她也不见得是去买漂亮跟性，她其实去买一种心灵上安慰的东西，有时候是知己，有点像《琵琶行》里面的这个弹琵琶的女子跟白居易，其实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沧桑了，所以他们中间有一种他们生命的对话。所以她贵是贵在她懂心事，而不是贵在她美色。美色其实很便宜的啊，你看到花间小路那个16岁正在打扮，有时候我在看他那个老的妈妈桑在教那个年轻的艺妓的时候，那个年轻艺妓其实非常便宜，就是她如果来陪着倒酒的话非常便宜，那真正贵是那个老的。可当然大家知道日本现在保留的这个艺妓的这个习惯，其实他就是帮你服侍倒酒，然后跟你谈一些心事。那年轻的话，他跟你谈周杰伦你也不见得听得懂，那其实中间会有隔阂啊。反而是那种年龄到一个程度的艺妓，他就是可能跟你谈一些深的东西，他可能跟你谈《源氏物语》，他可能更厉害跟你谈《红楼梦》。那个时候其实你会知道酒廊的文化是另外一套的东西。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贾琏贾珍大概也是那种欢场里面只追求一些皮肉的短暂快乐的人，所以他们也不懂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他们也不至于被尤三姐搞成这个样子啊，完全无招架之力。好，下面我们看到他就洒落他们一阵，拿这个贾珍贾琏兄弟二人嘲笑取乐。下面这一句很有趣，他说竟然是尤三姐嫖了男人，并非男人嫖了他。好，这个是《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大胆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嫖这个字加了一个女字边从来都是男人的专利，可是在这里尤三姐反过来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红楼梦》里面对尤三姐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要一定要从这个角色去看，就是她把所有女性的那个委屈角色全部翻过来了啊，她做了一次彻底的翻案，竟是她嫖了男人，并非男人赢了她。那一时他的酒足性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撵了出去啊。接着他就说我累了，我要睡觉了，你们走吧，就把他们赶出，用撵这个字。你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房子是贾琏买的，佣人也是他花钱雇的，可是就被尤三姐赶出去了。你不要以为你出钱有几个臭钱就是主人，我才是主人，就把他们撵出去。下面有一段非常精彩，就是尤三姐从此以后个性完全变了，没事就说啊，我没有好衣服穿，最近 LV 出来什么新名牌，你们要帮我去买，就要去买，就开始花钱。她其实变成暴富，本来他们也都很安分的，可她忽然变成暴富，就说今天你要给我一个什么什么贵宾卡，我要去刷卡，我要去玩，就开始玩了。所以其实已经看到尤三姐的暴富进入到她自己的毁灭的部分，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再做她原来安分的角色，很明显他要毁灭。 然后更厉害的是贾珍不敢来了，因为贾珍被玩过这样一闹过以后不敢来，他就派人去说怎么最近都不来了，赶快来，那贾珍又只好跑来，你看多厉害，就像招妓一样。那贾珍不敢不来，因为他就派人去找他的姐姐，就贾珍的太太，说怎么最近这个大哥哥都不来了，就贾珍赶快又跑来，然后又被他骂一顿这样，然后说好我累了你走吧。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一段的那种情势的转变，所谓的优势劣势，所谓的强势弱势，也许到了置之死地以后，他觉得没什么不得了，大不了一死的时候，他反而变成强势。特别注意这段的写法这样。所以他说他把贾珍、贾琏、贾蓉三个颇声厉骂痛骂，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他寡妇孤女，贾珍回去之后也不敢轻易再来，那有时尤三姐自己高兴又命令小厮来请，方敢去一会儿，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谁知这尤三姐天生的脾气不堪，自己仗着风流标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欲进不能，欲远不舍。这八个字也了不起啊！欲进不能，靠近又靠近不了，可是叫他不来他又舍不得不来，因为他每次都给自己一个希望，说这一次去可能可以上床。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尤三姐就在逗他们，就在玩他们。所以其实写出，我觉得这一段写出贾珍、贾琏最难堪的那个部分，就是当你自己有那个欲望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高贵起来的啊！其实心里面有那样的欲望，就是很想靠近尤三姐，可是尤三姐又完全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就开始闹他们，好，迷离颠倒。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尤三姐有的时候就会被妈妈劝，也被姐姐劝，因为传统的女性观点还是觉得这样不妥，所以妈妈就说哎呀，你一个做女孩子的这个样不好吧，那姐姐也劝她说你怎么对我的丈夫他哥哥这个样子。好，下面尤三姐就讲了一句话，说姐姐你糊涂，我们金玉一般的人啊，我们的生命是这么高贵的，我们像黄金像白玉一样，我们金玉一般的人白白的叫这两个现世包玷污了去。现世包讲得极好，就是现世草包的意思啊！你不要以为他们在做大官有钱，可是就是草包，因为肚子里根本没有东西，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所以我们金玉一样的生命，我们反而被这两个草包现世包给沾污了去，那也算无能。那而且他家里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就是王熙凤，如今瞒着她不知道，咱们才能够过好日子，倘或一日她知道了，岂肯甘休，必有一场大闹，不知谁生谁死。所以尤三姐是聪明的，她已经预料到下场的悲哀，所以她知道她这个姐姐有一天一定是被害死，因为你小老百姓哪里斗得过官家。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王熙凤要把尤二姐弄死，真是像一个蚂蚁一样，而且人不知鬼不觉。最后贾琏那个时候有一点歉疚，贾琏就特别说拿一点银子来弄一个棺材，那王熙凤就说谁敢给他钱，所以这个生老病死的席子卷一卷就埋了，还要什么棺材。最后你就可以看到贾琏是隔着那个墙在旁边偷偷的哭，那平儿后来就塞了一包钱给他，说你要哭也别在这里哭，给王熙凤知道又要骂你一顿。所以贾琏并不是那么彻底无情，只是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被宠坏的纨绔子弟，所以最后他也不能保护尤二姐。可是尤二姐是死得极惨极惨的，可是尤三姐现在已经全部预言到了，就说将来闹起来谁生谁死真的还不知道，那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那准折到那时白落个臭名，到最后你死了别人还说你们是淫妇，不干不净，只不过是人家外面包养的一个女人而已，连名分都没有。他说我不如我今天好好的闹一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毁灭性的，我特别解释毁灭性，就是因为他知道结局了，他知道结局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一种毁灭的方法，他说那个时候就后悔不及。那他母女尤老娘跟姐姐怎么劝他也都不听，那尤三姐天天挑拣吃穿，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社会新闻里面说某一个金屋藏娇的女人怎么去刷刷卡刷了100多万什么，你也很同情，因为我觉得她如果觉得没有未来的话，她要追逐的真的是这个东西。 他会觉得我将来其实是要被作践死掉的。那所以我特别要强调说，尤三姐本来并没有这样子，就是素茶淡饭的过日子。可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打了银的戒指他要金的，给他珍珠他要宝石。我们看到这种女性其实觉得自己生命没有未来，没有未来我就现在玩。所以如果真正安分过日子，对她的情感有长久的感觉，她不会这样子。好，所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社会心理学，恐怕拿到今天的社会去看都马上就懂。因为她会觉得你从老远日本坐这个头等舱飞来给我刷卡，你当然也只为了玩我一夜，那我干嘛不刷100万？那如果是长久，我相信她不会的，没有哪一个妻子会跟丈夫去玩这种东西的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双向，就是如果你玩那我也玩啊。所以我想作者在这里其实有一种委婉啊，透露出一个我们社会经常可以看到的事件，其实里面有一种悲剧啊，就是说天天挑拣吃穿，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着肥鹅又要宰肥鸭，或不称心连桌一推啊，不满意的时候这个菜做得乱七八糟，把桌子一推。可是我特别要强调，两个月来他不是这样的角色啊，他并没有是这样的角色。那么现在全部是报复，因为他觉得他被侮辱了。那下面看得更清楚，就衣裳不如意，就买了一个什么香奈儿的衣服给他，他觉得什么香奈儿，我要更好的更贵的，他就拿剪刀剪，一条条剪，一面撕一面骂。你都可以感觉到尤三姐的画面其实是觉得，你如果要糟蹋我作践我，我就可以做更厉害的报复。因为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其实我们对物质会有珍惜，我们对人也会有珍惜。一个人到了对物质不珍惜，对人不珍惜的时候，就是毁灭。所以这个时候很清楚看到尤三姐的自杀，这个时候已经有伏笔。她知道她自己不会有好的下场，因为落到了这样的家族的某一种手中。她说拿着这个新的衣服，拿着剪刀剪碎，撕一条骂一句，撕一条骂一句。好，所以如果有机会看到一个女性在把 LV 的衣服剪了，然后撕一条骂一句，她一定有你不知道的痛苦啊，她不会是轻易做这个事的啊。她如果把那个貂皮拿来用火柴一点一点烧，烧一个洞一个洞，她一定有你不知道的痛苦。就是说对物质上所有的不珍惜，其实她在烧她自己，她也在撕她自己。她骂的也不是别人，是她的生命已经落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其实别无出路了。贾珍何曾遂意了一回啊，就是说每一次来，每次被骂，没有一次能够占一点点的便宜啊，反而花了很多的昧心钱，就是花了这个钱又不敢讲。就是尤三姐说，你帮我去买一个那个什么可乐包啊，那79万，那到意大利买69万，那就跟他要。那贾珍就觉得，哎，他又在逗他，他可能说你给我买了，我对你好一点，他就永远有希望。他又去买一个包，买去又被骂，然后那个包又被剪碎。你就看到尤三姐完全在玩这个东西，你们不是有钱吗，我就帮你玩呢、啊，帮你玩这样东西。所以社会里面的我们所说的腐败并不是谁的腐败，其实是共同构造成那个腐败，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情以后他就开始腐败了，因为大家不相信任何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会怀念的某些年代，是因为人对物质有珍惜，人对人也有珍惜。所以在那个年代当中并不是没有我们讲的外遇事件，可是仿佛没有那么大的糟蹋。那到某一个程度，当物质越富有，它的糟蹋越严重。可是不是糟蹋物质，是糟蹋人，是自己人在糟蹋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真正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贾家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那最后贾家是势必要没落，势必要败落的一个啊一个家族。我们看到二姐是个多情的人，那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所以凡事都知疼着痒，就很关心贾琏。如果论温柔和顺，凡事必商量，不敢恃才自专，实叫凤姐高10倍。若论标志，言语行事也胜5分， 虽然如今改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个银字啊。这个当然其实是不同的版本里面的讲法，那有人认为曹雪芹大概并没有写到这些部分，只是觉得尤二姐过去的不检点，这个时候变成了很多人的八卦跟把柄，所以他现在一心一意对贾琏，可是外面的是非还是很多，人总是传别人的是非，传别人的八卦，而那么最后尤二姐有一部分也因为这个八卦而死，就是他回来想如何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也做不成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后面的这个悲剧，那二姐在枕边寝内盖着被子睡在同一个枕头上，常常劝贾琏说，你跟甄大哥商量，捡个认识的人把三丫头聘了吧。所以下面就开始讲到尤三姐要如何被嫁掉的事情，然后尤三姐那天也哭了，就说你们别看我这样整天闹来闹去，我其实心里很清楚，那你们现在是觉得我留不住了，要给我找一个人家去嫁，可是你们知道我的眼界很高的，我不是什么人乱七八糟我都嫁的。那贾琏就说一定是宝玉，所以你大概是看上宝玉了，因为只有宝玉大概是合你的眼界。尤三姐就破口大骂说，我们尤家有几个女儿就全部嫁你们贾家男人吗？她其实有一点不屑，可是这里也很有趣，就《红楼梦》里面并没有一味的袒护宝玉，你会觉得宝玉好像是《红楼梦》每个女人都爱的，可是尤三姐说我从来没有看上你们贾家的男人，然后她说你们从五年前想，好，注意五年，尤三姐五年前来过她姐姐家做客，看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出场过，可是戏很少，就是柳湘莲，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被那个薛蟠爱上的那个男孩子，会唱昆曲，唱昆曲的时候反串女角，可是又会练武，是那种打少林拳的，所以这个人角色非常特别，就是他有非常美的女性的部分，他有非常美的男性的部分，所以柳湘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的故事是女性也爱他，男性也爱他的，所以他变成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可是他有个外号叫冷二郎，今天就叫做酷哥啊，冷就是他是跟别人不太来往的，他可以唱戏唱得那么美，大家都爱他，可他就走了，他可以在一个酒宴当中每个人说，哎呀，这个人一出场就这么漂亮，可是他就跟宝玉说我要走了，因为我要去拜秦钟的坟，他会惦念那个死掉的朋友，他要去祭坟，所以这个人很个性很特别，就是真的酷啊！今天大概真正被加酷的这个字的个性还没有一个人像柳二郎这么让你觉得真是酷啊。那么尤三姐喜欢的是柳二郎，所以他就跟他姐姐讲说你们从五年前想，那么他们想不起来，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意思，说一个人爱一个人五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从来没有讲过，所以里面在讲一种深情，而这个深情跟贾琏跟贾珍的欲望是不一样的，跟那个短暂的欲望是不同的，就是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东西真的存在啊。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六零年代我自己的学生时代，我大概也不太相信真的有一个人可以七年爱一个人，他最后跟我讲说，我吓一跳，我说你跟他同学这么久你为什么不跟他讲，他觉得不好意思，觉得好像配不上对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会有那样的想，可是他那个深情非常的深，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年代里面会把感情一直延续着变成一种很深的他自我完成的部分，那我特别要解释说感情有一部分是自我完成，他并不那么在意对方的回应，那今天我们会觉得感情被解释成有一点买东西，我多少钱买多少东西，它是一个功利的关系，可是感情我刚才提到的自我完成是说你在所有的感情里的自我完成是你其实都是获得的，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学生在极大的失恋的痛苦里觉得他被骗了，有时候我会问他说你觉得你被骗了什么，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两年或者三年曾经这么好过，那你觉得这个好你没有获得任何东西吗，还是说分手以后就是完全是零是空，觉得被骗然后要报复要恨，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情的相反或者爱的相反一定是恨吗，还是说它其实是另外一种领悟，那其实是很难解释的东西，可是我想《红楼梦》里面提到了尤三姐最后自我完成的部分非常的动人，就是她爱一个人爱了五年，而过去的时代女性是没有机会表达说哎，我爱你，今天还可能，可是过去那个时代里面尤三姐根本没有机会，因为女孩子看戏跟男孩子都分在两层楼不同的楼看，她根本没有机会跟柳湘莲讲话，所以柳湘莲永远就是来了又走了骑了马，他远远看着他觉得这个人好棒 啊，这个人潇洒，这个人漂亮，这个人谈吐，这个人不肮脏，就在贾家这种乱七八糟的男人当中，他干干净净的，所以他一直记得柳湘莲，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讲出来了。我们看到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自己讲出她爱恋的对象是非常社会上指责的，因为觉得很羞耻。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自己会讲她爱上了某一个人，可是尤三姐完全是一个现代女性，她就说 我喜欢她，那非这个人我不嫁。所以后来他们就想办法了，贾琏就离开。好，我们看到贾琏离开这个故事暂时的终结。姐就问星儿，问星儿说：“你们家到底怎么样？你们这些小姐们到底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跟他讲说：“我们，贾家有四个女儿，贾元春嫁了去做皇后了，娘娘。那老二贾迎春是一个二木头，那么针扎一扎她都不会叫的，不痛的。就是你看到是从佣人的角度去形容我们前面看到的主角，就是一个佣人他会怎么去看主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认为宝玉、黛玉、宝钗一定如何，他们用人有用人的角度，就是迎春被形容成针扎一扎都不会叫的，那老三探春说哦，那个真是不得了，是个玫瑰花。那这个尤二姐就说怎么像玫瑰花，她说漂亮的不得了，每个人都想摘，可是又有刺，厉害的不得了，那你一摘她就被刺扎到了，那每个都形容到，最后就落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薛宝钗，一个是林黛玉，说这两个真是美得不得了，说他们出来我们连呼吸都不敢大声。那尤二姐说啊，因为你们家规矩很大，你们是贵族，所以你们有规矩有礼貌，所以当然他们出来，这些千金小姐出来你们都不敢呼吸了。她说不是，是因为那个林黛玉太弱了，我们怕呼吸大了她就倒了，啊，弱不禁风就吹倒了。你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讲星儿这种就是做粗活的佣人，马夫这一类的，所以他们的形容特别有趣，因为他们远远看到林黛玉，他们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跟林黛玉讲话，可他们就觉得林黛玉简直像画里的美女，就稍微呼吸大一点她就吹倒了。那好，林黛玉你不敢呼吸，那薛宝钗干嘛也不敢呼吸，她说薛宝钗冷得不得了，像一堆雪一样，所以你怕呼吸大了太暖了她就化了那样。好，这一段也是很了不起，因为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美都是从宝玉或者这个层次去写林黛玉的美跟宝钗的美，我们没有机会听到可能在六合夜市的人怎么去讲一个名模，他们讲法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红楼梦》的了不起是它有很多多的观点，啊，这个观点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观点可能这些做粗活的人他不懂林黛玉的美，他不懂薛宝钗的美，可他知道疼惜，作者也会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来自于粗人的某一种疼惜的感觉，好像觉得不要乱呼吸，那个林黛玉怕风会吹倒了她，那薛宝钗那么冷，所以也点出了这两个人的个性啊，这两个个性，所以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边谈家事的时候，其实另外一边贾琏就去找宝玉了，说只有你说得动，因为柳湘莲是什么人都不理的，什么人都看不起的，柳湘莲家里面已经家道中落很穷了，可是他自己唱戏啊练舞啊，他有他自己的看得起的朋友，包括死掉的秦钟他觉得是好朋友，可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他根本不来往，所以贾琏也知道根本见不到他，而且他这个浪迹平踪，啊，所以他非常像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人物，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居无定所。所以贾琏就拜托宝玉说，只有宝玉你知道柳湘莲在哪里，柳湘莲也只跟你联络，那现在有尤三姐这样一个人希望爱上了柳湘莲，希望跟柳湘莲在一起，那宝玉后来就觉得这是好事，也觉得这样的五年的情感是了不起的情感，所以宝玉也就去跟柳湘莲讲。好，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那个时代当中，一个女孩子透露出她自己私密的恋爱的心事是非常不妥的，一般都被认为是淫浪啊，都用淫浪来解释，可是宝玉没有这样想，宝玉觉得这个情感是高贵的，柳湘莲也没有这样想， 就是今天一个男孩子，我们说别人说哎，那个会计系那个女生很喜欢你，这样你大概会觉得说哎，她托人转化你就会觉得有一个观点在里面。可是柳湘莲也没有，柳湘莲觉得很尊重，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个《红楼梦》比较现代的写法。所以柳湘莲就说好，那我现在父母双亡，没有人可以做婚事的主人，我只有一个姑妈，所以我要去禀告姑妈。那宝玉说你要不要先留下一个定情之物，那他就说要不要拿钱啊，买一个什么东西，买一个香水啊什么之类。宝玉说不要，说定情就是定情，所以它是一个你生死相许的东西。所以那柳湘莲说我只有一个家传的宝剑，雌雄两把啊，一个雌剑一个雄剑在里面，那这是从来不离我身的，因为是家传的宝贝，我就用这个做定情之物。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埋下了巨大的悲剧，就是他是用剑来做定情的。可是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柳湘莲跟尤三姐没有此生缘分，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也尊重对方，可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尴尬的东西，就是说世俗中所有的是非跟八卦最后竟然发生了作用。所以作者最后会在下一回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尤三姐拿到这个雌雄剑的时候觉得一生有靠，让她觉得开心得不得了，从此以后她不跟贾珍贾琏讲话，不跟他们笑，自己关在房子里等待着她生命的一个最美好的来临。可是柳湘莲在外面一路就听到说尤三姐的是是非非，她第一次听到宝玉跟她讲的时候，她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好，这么热情这么主动，她很尊重。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周刊看多了，最后你很难不相信。最后他就觉得这个如果我真的娶的是这样一个女子怎么办，因为外面太多是非，说她跟贾珍如何贾琏如何。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世俗的角度看尤三姐跟我们看不一样，并没有看到生命里面高贵的那个部分，看到都是她淫浪的部分。所以这个柳湘莲就觉得不妥了，就跑去找宝玉说我已经问过姑妈，那姑妈已经帮我定了一门亲事，是我不知道，当然是谎话。然后就说一定要要回这个雌雄剑，因为如果是普通定物也就算了，可是是家传之宝，所以不得不要回来。那这个话一传过去，尤三姐立刻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到尤三姐最后见柳湘莲是还她剑的时候，所以那个人的跟人的缘分很奇怪，你觉得那一场戏写的美极了，就是他们的婚礼就是最后一次的见面，刘三姐说我知道你要回这个剑，那我就还你吧。所以他就把雄剑给他，然后他用雌剑就当场自刎。柳湘莲扑上去救就来不及，阻挡也来不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生命里面的缘分真的非常难解释啊。可是我在想《红楼梦》里面所有女性的悲剧，尤三姐是不是一定是悲剧？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果在那个年代，这个尤三姐在各种世俗是非的侮辱当中，她死在她自己最爱人的面前，表白了她自己生命一个绝对的东西，也许对她来讲是一个生命的完成。我们刚刚讲到，如果真正的情感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话，她思恋五年，暗恋五年，跟此刻的这个行为都是完成，对她来讲都是完成。那柳湘莲最后据说是跟着和尚道士走了，出家了，那也觉得好像尤三姐是来度化他的，告诉他人间一切的牵挂也不过就是空幻一场。那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冷的人，本来就跟任何人没有什么情感牵连，那么因为尤三姐的这件事情更点化了他情感的一个巨大的幻灭性，所以他就出家了。所以这一段是《红楼梦》非常美的一段啊，就是一个走向空门，一个自尽而亡。很多人认为是曹雪芹写林黛玉跟贾宝玉的另外一个象征，其实林黛玉的走向死亡跟贾宝玉的走向出家刚好也是这个模式，是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曹雪芹最歌颂的人其实是生命里自我完成的形态啊。那有没有此世缘分是另外一回事，那也许没有此世缘分，至少在此生可以有一个更深的尊重跟眷恋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下午休息以后，我们会讲到66回尤三姐的自杀啊，写得非常美的一段。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